家好，我是主播萱草。 嘿、hey, 你好，我是莫大人。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。 嗯，今天我们的话题讨论一个叫做你曾有过一个很想和他在一起的人吗？ 嗯，对，很走心的一期话题。可能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有那么一个人，有那么一个时刻你特别想和他在一起。 就是咱们今天讨论的是有没有这样一个人，咱也不说最后怎么样了是吧、 嗯、对，说说你们之间的故事。 嗯，那是一段回忆。 树枝高歌的叹息破碎，象牙塔中眼泪都浪费，层层叠乱无法重合，却以为觥筹交错时光难寻回，为自己把脉诊断有没有机会。 第一首歌呢，来自莫大人的新歌，叫做把脉，也是我新专辑的第二首主打歌，一首中国风的歌曲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 不痛不痒脉搏里体会，再给谁把脉会诊断十里风水，心跳声起起切切跳动出经纬，评不出谁对谁错，人生无常并伤悲，不悲不乐姿态中寻回醉一醉。 这首歌呢，讲的其实就是作为一个医生的角度，医人不能医己，医病很难医心。我觉得就特别像我们这种工作吧，每天在帮大家解决情感的问题啊，怎么样怎么样，说的头头是道，但是真的自己遇到同样的问题的时候，可能还是会陷入那种纠结或者不知道如何处置的那种境地。 嗯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首莫大人的新歌。 嗯， 叹息破碎，象牙塔中眼泪都浪费，层层叠乱无法重合，却以为觥筹交错时光难寻回。 这个朋友的留言，他叫做起初最终还是，他说呢，我想呀，一直想，从三年级呢，有人问我喜欢谁，说出他的名字后呢，一直都是他。我看见他给第一个女朋友写情书，我听说他分手了。我看见他头像变成了一个他，我听说他又分手了。我不知道他交过几个女朋友，只是呢，后来就算从来都不联系，一年只见一次，他还是他，对我很好的他，我以为忘了，只一见到就不能自已。 嗯，可能很久没见了，但是突然遇到那个人还是会心里一颤吧，小鹿乱撞。爱吃肉的毛毛虫他说呢，六年前我们无话不说，六年后我们形同陌路。 再给谁把脉会诊断十里风水，心跳声起起切切跳动出经纬，听不出谁对谁错，人生无常并伤悲，不悲不乐姿态中寻回醉一醉。 今天第二首歌呢，来自于薛之谦的一首新歌《我害怕》。 嗯， 我害怕你的消息。 不经意被谁提起，像曾贴着我耳边的气息。我害怕某个旋律带我回某个场景，你说如果雨停了我们就在一起。 Kid 不是坏孩子，他说呢也许吧，不是曾经而是现在。说来好笑，我本是很喜欢他的，但是他却说要给我介绍对象，我拒绝了他，还挺失落的样子。我把他放在心底，可能有爱才会有束缚。我开始管着他的种种，但却怕他烦。用整整一个青春爱着的人，怎会不想要在一起？ 看来就是你爱他，但是他没有对你是那样的感情， 嗯， 还想把你介绍出去呢。 这个心也是够大的。 做你的混世大魔王，他说呢，他在婚姻快要走到尽头的时候遇见了我。我在4年感情刚分手的时候呢遇见了他，他为了我提前结束了婚姻，他帮助我放下了背叛我的前男友。我们都觉得彼此是最合适自己的人，可他有过婚姻，有2个不大的孩子，而我呢家庭保守，父母坚决反对。在一起好难，要面对很多的困难和压力，希望我们能够加油吧。 嗯， 这个朋友的经历是正在进行中，就是有一个很想和他在一起，不是有过 哦，但是这个现实的种种困难吧，摆在两人面前， 是现在可能还是要去再经历这样的一些困难。 希望最后你们都能够幸福吧。 小小花他说呢，认识他的时候他有女朋友，在一起的时候他还有女朋友。他说人会喜欢很多人，但是爱的陪你到最后的恐怕只是那个信仰，所以我放开了他。 这就是脚踏两只船嘛，花心啊， 不太道德。 我只想见见你，我害怕你的呼吸，我害怕太近距离，我害怕别人提到你的秘密。 下一首歌来自唐禹哲的《舍不得放手》。 屁屁赢杏子他说呢，我曾经很喜欢的男孩满足了我对男人的所有幻想，我闺蜜也喜欢他并向他表白了，他们在一起了，每天腻在一起甜得快缺氧了，我有一些不开心，渐渐疏远了他们。一年后呢，我闺蜜突然找我哭诉，那个男的不断的劈腿抽烟酗酒， 对他呼之即来挥之即去，对他大吼大叫，还动手打他。我不知道怎么样安慰他，想到自己也曾经喜欢过他，不禁唏嘘。 我的天啊，还好没有和他在一起。 对啊，觉得你应该很庆幸吧，是吧？躲过了渣男。 居然是这样的一个人，还打女朋友。末日光勋温暖，他说呢，有啊，他是我的高中同学，一直是朋友。可有次约看电影，他用纸帮我擦 3D 眼镜，帮我带饮料，感觉好细心。我的感情由朋友变成了喜欢。如果我们不是异地，我想我会和他在一起吧。而现在我们只是每天约打游戏的开黑队友。 上的大时钟一圈一圈慢慢的慢慢走、哦、就日如年的痛，墙壁上有起脱落，看不到最初颜色，泛黄斑驳，证明爱情已褪色。你拿习惯当借口， 嗯，这样也还不错啦。 嗯， 变成一辈子的好朋友。 对，我觉得有的人可能适合谈恋爱，但有的人可能更重要，做朋友反而会更长久一些。 梦忆17岁，他说呢，高中最懵懂的学生时代，2012年11月10号，我们在一起，暗搓搓的喜欢，偷偷的爱恋。 暗搓搓这个词儿， 嗯，4年多的时光，从躲着老师瞒着家长的爱恋，到大学爱情，到异地恋，现在呢，我们终于在一个城市生活打拼，终于得到了家长的认可。我们一起经历太多了，我也不知道后来我们会怎么样，只希望我们始终记得最初的心动。 嗯，希望你们能一直这样好下去吧。 宽容沦陷进黑洞，我却舍不得舍不得舍不得放手，爱已经失手，打碎的感动让眼泪起哄。 第八滴滴豆他说呢，单身20年了，不是没有追求者，而是他们都没有给我想让我依靠一辈子的感觉，一直幻想着能和初恋结婚，所以不轻易开始一段恋情。2周以前我遇到了让我心动的人，前所未有的感觉，我会努力的。正在当下遇到了一个想要在一起的人。 这两个刚刚念过的留言都是正在进行中。 嗯，希望你们都能够成真吧。 第4首歌来自于何洁的《希望》，嗯，也是祝福这些朋友， 对、啊， 爱情进行中的朋友， 对，把美好的希望送给你们。 美好时光总是太短暂，转眼我就要离开，请你别哭泣，就算我们要分离，别让眼泪沾湿回忆，一切都是因为 没关系，你还有我。卡荣他说，高三吧，突然不换座位近半年，慢慢的喜欢上同桌了，只要在一起不管干什么都会觉得很轻松很快乐，以为可以这样一辈子，但呢越到高考我们之间就越出现一种不可名状的裂痕。前几天他告诉我他有一个喜欢的人了，然后就没有联系了。嗯，反正没有说这俩人有没有表白什么的，可能只是压心底的喜欢吧。 BB1996 他说呢，这次休假回家一起吃了好吃的，一起看了春娇救志明，唯独没有说出想说的话，还有几天就走了， 下次见面一年后了，希望这一年他一切顺利，不能初入社会就被现实打败。 嗯， 还是没有说出口，做了这么多情侣之间的事儿，但是还是没有说出我爱你。 啊，兔子先生，他说呢，曾经我单身了23年，然后呢又回到了单身的行列。大三那年，我在老乡群里呢遇到了刚刚高中毕业的他，那时候他还在等录取通知，我鼓起勇气加了他好友。几天后呢，对他说了一句很冲动的话，说如果你来湖师读书，我就追你。结果他真的被湖师录取了，我也就去兑现我的承诺了。那个十一国庆七天假，我两个兄弟来了，帮我在前女友寝室楼下表白成功，在一起了。那时候我真的很开心，把我们的将来都想好了，把她当成女儿一样的去疼爱。后来呢，因为吃醋闹过两次矛盾，最后还是分开了。这是我20多年来唯一的一次感情经历，我把我所有最纯真的爱都给了她，没有再给其他人的了。所以呢，我也再也不想去谈恋爱了，也再也不涉足感情了。 哦，看来这一次恋爱把自己伤到了。 这个、哥们儿真的是现在可能还没走出来。 嗯， 初恋总是让人难忘的。其实我觉得，这个每个人要学会自我拯救、自我解脱。 对， 不是说以前爱太深没有能力再去爱了，就是还是有爱的能力的。 对， 嗯， 等你遇到另一个心动的人的时候，你就会忘掉自己的这些承诺或者想法。下一首歌来自张杰的《他不懂》。Miss 假面女王，她说呢，从她开始在意我，送我小礼物开始喜欢她，深深的相爱一年多，以后呢，因为各种原因分手了。现在她和青梅竹马的邻居结婚生子，而我想着不可能的她，独自天涯。 嗯，这个朋友的故事也是挺能特别的说明我们这期的主题，就是曾经那个想和她在一起的人。 独自天涯的时候推荐你听一首歌，莫大人的洱海。 走在冷风中，他说呢，相亲认识，一见如故的以为他就是对的人，后来呢只不过是自己的一厢情愿罢了。 嗯， 他把回忆留给你，连同忧伤强加给你，对你说来不公平，句句说的那么动听，他不止一次骗了你，不值得你再为他伤心。他不懂你的心，假装冷静，他不懂爱情，把他当游戏，他不懂表明相爱。 这件事，输了对不起就只剩叹息。他不懂你的心为何哭泣，窒息到快要不能呼吸。他不懂你的心。 王先生有诗和远方，他说呢，那一年他大一我大二，他入校我接他，三年后我大四他大三，我离校他送我，三年青春酝酿，最后化成一年恋爱时光。很喜欢和他在一起的感觉，也真的是想和他一起生活一辈子的，可惜异地恋加上他的毕业季无奈分手了。现在我又回到这个城市，却已经找不到他的影子。在我结婚以前，你回头我一直都在。 克里斯郊外的晚上，他说呢，他一次次出轨，一次次狡辩，我一次次的相信，一次次被骗。然而呢，即便是这样，我还是好想和他在一起，但是呢又怕苦了我自己。这样的人还是算了，妹子，我觉得这样的人 不值得， 爱情中还是需要和一个真诚一些的人在一起的。 对，希望你能够遇到一个真正懂得珍惜你的人吧。 最后一首歌来自于郑容和的因为想念。 很好听的一首歌。小女人也多愁善感，她说呢，大话西游里孙悟空说，我不带金箍救不了她，带了金箍爱不了她，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，一路走来才发现没有什么是永垂不朽。我们才终于懂得，曾经离我们一步之遥的人，一旦错过之后，即使化身盖世英雄，身披金甲圣衣，脚踏七彩祥云，一跃十万八千里，也未必追得回来。真的是旧爱难寻，错过的人很难再重逢了。 禅爸爸他说呢，千言万语汇聚成一句，向来情深奈何缘浅，人生若只如初见，何事秋风悲画扇。纵使你有千百种情绪，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，有再多的再见，最后也都没有说出口。我有故事，你有酒吗？ 我觉得这句话也送给我们在听节目的所有的朋友吧。 再分享今天最后一条留言，马宇航就是超人。他说呢，我想对当时那个人说，跟我走吧，忐忑给你，情书给你，不眠的夜给你，四月的清晨给你，雪糕的第一口给你，海底捞最后一颗鱼丸给你，手给你，怀抱给你，车票给你，跋涉给你，等待给你，钥匙给你，家给你，一腔孤勇和余生六十年全都给你。我觉得也是对青春里，对回忆里那个人最深刻的寄托吧。 嗯， 最深刻的一种表达，希望那个人永远留在回忆里吧，就是那么美好的样子，永远闪着光。那好了，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。 嗯，那我们下周五的酷音乐调频再跟大家见面吧。 嗯，我们下期接着聊，拜拜。 嗯，拜拜。 想过什么叫来回，因为开始总是太愚昧，要看清淡如是模样多妩媚，无言比喻行人又狼狈，树枝高歌的叹息破碎，象牙塔中眼泪层层跌乱，无法重合，却以为觥筹交错，时光难寻回，为自己把脉诊断有没有机会，该不该重新切脉换一个结尾，请回到最初，不要轻爱纠葛声，起起切切跳动出敬畏，拼不出谁对谁错，人生无常并伤悲，不悲不乐姿态中寻回醉一醉。Yeah.